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214集，全世界第一个通关黑塔新层数的玩家都会被黑塔全球通报三遍。华夏、上海、阿塔克组织。洛风城和陈珊珊几人正在办公室里开会，听到黑塔的声音，杰克斯摸摸脑袋， 这次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的不是傅文朵了？ 陈珊珊轻笑， 哼，哪能老是他。 洛风城拿起笔，快速地在资料上写下一行字， 安德烈伊万·彼得诺夫，他不是俄罗斯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二层的玩家，但是现在他是第一个通关三层的。那么 叮咚，华夏一区玩家唐默成功通关黑塔三层。 这句播报只响起了一遍，可是全世界所有正在思考安德烈是谁的玩家全部正在原地。过了几秒，才有人惊讶道，唐默又是谁？这两个人的名字从来没听过，都是新的玩家。也有人不吭声地走向黑塔，开启自己的黑塔三层攻塔游戏。洛风城的嘴巴还张着，之前的话还没说完，听到黑塔新的全球播报后，洛风城笑着摇摇头。陈珊珊虽然表面镇定，眼睛里却藏不住高兴，他是在为唐默而高兴。杰克斯表现得倒很直白， 唐默，唐也太厉害了吧，我才刚刚通关黑塔二层，他居然通关黑塔三层了。 苏州，一个高高瘦瘦的娃娃脸青年正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笑嘻嘻地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。他好像不害怕晚上有人偷袭，大大方方地走着。忽然听到黑塔的声音，他脚步一顿，唇边的笑容越加灿烂。白若瑶嘻嘻一笑，故作惊讶， 嘿，华夏一区啊，那不是北京吗？ 南京。萧继彤听到唐默的名字稍稍惊讶了一瞬，接着低笑道，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 北京，天选组织。经历了一场折磨人的现实副本，齐恒和李妙妙脸色苍白地回到第80中的组织基地。两人还没坐稳，齐恒正在得意道， 看着吧，他只要死在攻塔游戏里，我们就可以拿回属于老大和你的东西了。 他的话刚刚说完，黑塔的提示音便响起，齐恒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李妙妙也张大嘴。正在听齐恒吹牛的炼鱼正愣住， 靠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那小子居然真的通关黑塔三层了呀。 此时此刻，唐默正站在真理时钟上，手里抓着兔子先生，他的眼前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，等他再睁眼，已经回到了地球。这时正是深夜，唐默毫不犹豫地窜进道路两旁的一间小房子，他守在窗边，确定自己没被人发现后，稍稍松了口气。网络全断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进入攻塔游戏后，现实里过去了多长时间。想了想，唐默平稳呼吸，从口袋里掏出火鸡蛋，轻轻敲了三下，一道低沉的男声从火鸡蛋的另一头响起，唐默的心渐渐沉了下去，他低低地嗯了一声， 是我回来了。 夜色擦黑，寂静的大街上空无一人，晚风吹过路面，卷起落叶和细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街边的一家家居用品店里，唐默躲在窗边，他走进商店内部，压低声音向火鸡蛋另一头的傅文铎确定情况。两人很快交换了信息， 唐默进入公塔游戏后只与傅文铎联系过一次，后来他参与真理时钟游戏，两人就再也没说过话。傅文铎说， 已经过去了五天，所以说从那四个偷渡客埋伏我们的那天算起，已经过去了九天。 唐默在心底计算着日期，两边的时间流速果然不一样，我在公塔游戏里最多经历了一天。你现在在哪儿？ 我家故宫西边。 低沉磁性的男声从火鸡蛋中传出，在这漆黑一片的商店里，唐默听着这声音，心慢慢地静了下去。他听到傅文铎继续说， 目前情况安全，我附近没有天选组织的人跟踪，故宫里有两波正式玩家组织，你过来的时候小心一些。 唐默点点头，好，天亮了我就过去。地球上线到现在，正式玩家的手上也大多沾了人血，为了利益，不是只有偷渡客才会杀人，就像铁鞋匠游戏里杀了许多玩家还想再暗算唐默的行风，就是正式玩家面对任何人都不可大意。两人又确定了一下这几天北京的情况，原来三天前北京开启了一次集结副本，集结地点是天坛，因为唐默正在进行公塔游戏，傅文生又在身边，还有天选组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袭击，傅文铎就没去参与。 北大门口出现了一个现实副本。 唐默一愣，在学校门口？ 嗯，在西门，昨天刚出现的新现实副本，已经有十几个玩家死在这个副本里，尸体被传送出来扔在了路边，从你的位置过来可能会路过那里，注意不要触发现实副本。 好。唐默和傅文铎说话时都用最简短的语句表达出自己的意思，不浪费时间。当他们交流信息结束，唐默不经意间抬起头看到商店墙壁上挂着的钟，他忽然发现竟然过去了十分钟，时间过得好像有点太快了，他感觉才过去三分钟，明明说的东西感觉并没有多少，也尽量快点说完，怎么时间还是过得这么快？唐默脑子里想着这个奇怪的问题，由时间过得太快，他莫名想起一个念头，和傅文铎说话这么浪费时间的吗？还没琢磨出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，只听一道低沉的声音在寂静的商店里响起。 唐默。 唐默顿了顿，低头看向怀里的火鸡蛋，片刻后他轻轻反问，嗯？ 这次黑塔三层危险吗？ 危险吗？好像也挺危险的，一进去就要面对马赛克的草原大火，一起逃跑的还是几百只黑塔怪物，没有大蚯蚓，要对付那些黑色臭虫肯定会非常麻烦。到真理时钟游戏算是运气，也算是猜测，他赢得了游戏，还从兔子先生那儿敲诈到了额外奖励。嗯？额外奖励？唐默立即回过神， 明天见，我看一下我得到的奖励。 傅文铎正准备说是什么样的游戏可以和我说说，才把是什么三个字说出口，唐默便打断了他的话。唐默反应过来， 哎，对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 傅文铎无言以对。原本打算关心一下队友的傅少校轻轻地叹了声气。一栋朴素的二层小楼里，高大英俊的男人站在院子里，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。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衫，袖口向上挽起，右手上捧着一只白色的火鸡蛋。听着唐默急不可耐的声音，傅文铎知道他的队友非常想去看看这次通关公塔游戏的奖励了，根本没心情和他说话。傅文铎看着天空，他的身后傅文生抱着一堆灌满水的矿泉水瓶，从自家大哥身后路过，悄悄地看了他一眼。片刻后，傅文铎低笑道， 唐默，恭喜全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。 唐默果然没心情管傅文铎， 他语气急促。 嗯，明天和你说说我的关塔游戏，到时候也告诉小生，这样等你们攻略三层的时候也好有个准备。 这句话说完，唐默便挂断了通话。傅文铎低头看了火鸡蛋一眼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转身走进屋子。北京西城区某家居用品店，唐默把火鸡蛋放回口袋里，再次确认四周没人，他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只透明怀表和一颗金色糖果。唐默拿出手电筒仔细打量这两样道具。透明怀表好像水晶制作而成，通体剔透，十分精致，它外表看上去和普通怀表没什么差别，两根细小的时针分针镶嵌在表盘上，一根细长的秒针哒哒地行走着。唐默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，将目光转到金色糖果上。金色糖果就更加普通了，这是一颗普通至极的糖果，糖纸是金色的，光线照上去从各个角度都反射出金子一样的光芒。但唐默掂量了一下， 不是金子，有点轻，应该是类似的金属。 唐默试着敲击这两样道具，又把它们放进水里，折腾了许久，金色糖果先有了反应。 道具，一颗非常普通的金色糖果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垃圾，等级一级，功能，一颗被兔子先生珍藏了36年的糖果，或许有谁会很喜欢吃它，当然它更有可能早就发霉了。限制5，一颗糖，你也没法用它杀人。备注，唐默以为自己赚到了，他万万没想到，你兔爸爸还是你兔爸爸。 唐默面无表情地将这颗糖果翻了三遍，想找出其他用处，但黑塔无情地告诉他，这就是一颗普通糖果。唐默抿了抿嘴唇，将糖果放进了自己的背包里，他不会扔了这种看上去没用的东西。5个月来，唐默用马里奥的帽子撞出了许多垃圾，除非是一碗水、一只破鞋这种实在没用的垃圾，其他东西唐默都会收着。他的包里有个口袋，专门放这些垃圾。 说不定是红桃王后特别喜欢吃金色糖果呢。 唐默嘀咕了一句，继续研究透明怀表。这只透明怀表很明显比金色糖果更加重要，金色糖果是唐默额外从兔子先生那里得到的，透明怀表却是他这次的通关奖励。唐默将怀表盖打开，试了各种方法，依旧没能找到怀表的正确用法。他正打算用火烧一烧这只怀表，忽然他的目光停在表盘上的三根指针上，细细的秒针不用关注，他一直在顺时针行走，可是另外两根指针，唐默眯起眼睛看着时针和分针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